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00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枫林火山乐团的贝斯手小涛。我呢，除了做枫林火山乐队以外呢，我还是一个音乐老师。所以呢，平时在读书方面呢，更多的是读一些教育类的书籍。有的孩子会找到我说想再更深入的了解音乐，这时候我会向他推荐一些乐理方面的书籍啊，包括一些像简单的乐器的丛书等等等等，让他们从这会儿接触，然后走向这个自己喜欢的音乐的道路。今天要给大家诵读的是《巴黎的天空》，选自冯骥才老师。大自然派到巴黎的捣蛋鬼是雨，尤其进入了秋天，如果出门时天晴日朗，为了贪图轻便而不带雨伞，那一准就会叫雨儿捉弄了。巴黎的雨是捉摸不定的，有时一天你能赶上5-6次雨，有时街对面一片阳光，街这边却雨儿正紧，有时你像被谁在楼上窗口浇花时不小心将一片水滴洒在背上，抬头一看原来是雨，一小块8丈大小的云带来的最小的最短暂的为巴黎才有的阵雨。巴黎很少大雨瓢泼，很少江河倒灌，也很少阴雨连绵，它的雨更像是一种玩笑，一种调皮，一种心血来潮。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 是的，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德伯拉·戴森和丹·汉娜，是由孙慧阳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唐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 撅嘴巴的 大头鱼。在大海的深处，鱼儿们悠闲地游来游去。大头鱼先生也住在这里，可是他整天撅着嘴巴，板着面孔，看起来好像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怎么这么不高兴。瞧，大头鱼先生来了。 我是撅嘴巴大头鱼，长着撅嘴巴大头脸，闷头呆脑，到处转。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大头鱼先生落在了海底的沙子上，就像是一只被放掉了气的气球一样，弹成了一团。这时候，蛤蜊游了过来，它张着两片壳，噗噗噗，咧开大嘴，迷人地笑着。它露出了肚子里的珍珠。他有一条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建议要讲给大头鱼听。噗噗噗，嗨，大头鱼先生，瞧您的眉毛都拧成一团了，您不觉得该把它们转个方向吗？嘿嘿，像这样开心一点儿。 大头鱼先生趴在沙子上， 他的嘴角向下，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开心。 主意不错，蛤蜊女士，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我天生长得就是这样啊。我是撅嘴巴大头鱼，长着撅嘴巴大头脸，闷头呆脑，到处转。 大头鱼没有理睬微笑着的蛤蜊女士，而是顺着沙子山，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滑了下去。 他刚好滑进了一个人类扔下的空瓶子里。 哎呀，旁边的水哗啦哗啦哗啦，一只粉红色的长着好多好多只细细的触手的水母飘了过来。它在海水里缓缓地漂浮着，它的每一根触手都细细的像一根线。它看到了大头鱼。 嘿，你好啊，大头鱼先生，瞧您这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真不希望总是看到您哭丧着脸，很不开心。哎呀，您唉声叹气地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听着也很不开心呐。我说，能不能开心点儿？没什么值得担心的。 大头鱼先生从那个空瓶子里爬了出来。 水母先生，我很同意您的意见，我也希望我能更亲切一点儿，可这不是由我决定的呀，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是撅嘴巴大头鱼，长着撅嘴巴大头脸，闷头呆脑，到处转。 大头鱼撅着嘴巴从那个空瓶子里游了出来。水母先生没办法，只好转身又呼呼地飘走了。他可能很失望，连刚才一直飘啊飘的触手都耷了下去了。 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噗噜， 大头鱼游进了一片水草里面。 好多只小螃蟹都站在石头上看着它。 它被缠在水草里动不了了。 这时候鱿鱼晃了过来，它细细长长的像手腕一样的腕足 弯弯曲曲，像在跳舞。他一边晃着自己的身体，一边漂亮地向着大头鱼晃过来。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咦，他还发出好玩的声音。 哎呦，大头鱼，哦，您的忧郁千变万化，总是有一百种不开心的样子，试着笑笑怎么样？就像我这样。啊，高兴点了吗？有点自信了吗？ 鱿鱼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可是大头鱼嘴角还是向下。 鱿鱼太太，我可以试试，但是不会有用的。你瞧瞧我这张脸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天生就是这副样子。我是撅嘴巴大头鱼，长着撅嘴巴大头脸，闷头呆脑，到处转。 大头鱼耷拉着嘴角，耷拉着眼珠子，耷拉着身上的鳍，从水草丛里游走了，剩下鱿鱼失望地停在那里。噗噜噗噜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大头鱼游出水草丛，来到了一片石头当中。小螃蟹们还站在上面。突然，一只长长的、长着好多吸盘的大腕足，从石头丛里伸了出来。原来是章鱼。章鱼冒出来，挥舞着它的八只巨大的、长满吸盘的腕足，那些小吸盘就像好多小嘴巴。 嘿，大头鱼兄弟，跟你直说吧，像你这样看起来不高兴，总是在抱怨的样子，可真让人受不了啊！你不能试试开心一点吗？有什么值得不开心的事儿呢？ 大头鱼趴在一块石头上，对章鱼先生说：“ 我说八先生，我的老朋友。”长了一张我这样的嘴巴，注定是要郁闷的。你看过谁开心的时候嘴角是向下的呢？可我天生嘴角向下，就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你要我怎么办呢？我是撅嘴巴大头鱼，长着撅嘴巴大头脸，闷头呆脑，到处转。 大头鱼从那高高的石头上滑了下来，然后噗噜噗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叮，掉在一块矮矮的石头上。他一不小心翻了个个儿，脑袋朝下，肚皮朝上，躺在石头上。忽然银光一闪，一点声音也没听到，但游过来一位鱼小姐。大头鱼反着躺在石头上，他看到了那位鱼小姐，远处的章鱼先生也看到了，还有鱿鱼也看到了，还有蛤蜊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鱼。鱼小姐朝大头鱼游过去，却没有开口打招呼，她的嘴巴轻轻地正好落在了大头鱼高高撅起的嘴巴上面，然后鱼小姐就游走了。躺在那儿的大头鱼吃了一惊，他被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目瞪口呆，好像变成了一座雕像。过了好久好久，他才缓过神来，开口说话了。 朋友们呐， 我早就该想到的。我一直以为自己长着一张撅嘴巴，看起来就是不高兴的样子，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大头鱼反着看到了世界，好像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我是翘嘴巴大头鱼，长着翘嘴巴亲亲脸，专门把喜悦和快乐到处传。 可不是嘛，嘴角向下的撅嘴巴倒过来看，就是不停微笑的翘嘴巴啦。 所以我要这样做。 大头鱼冲上去，对着章鱼，对着鱿鱼，对着水母，对着蛤蜊，然后他找到了那条漂亮的鱼小姐。 可以吗？ 虽然有点累，但是我觉得你跳的真的不错。 我觉得你跳的也真的不错。 不过 我还是没想好，这一次我们幸福小区舞蹈比赛，你说咱俩到底跳什么舞呢？ 你原来想着我们是分开跳的，还是一起跳的？ 我原来想的是一起跳的，可是 我们参加的是人类组还是动物组呢？ 其实咱们这个小区有这么多家人，有这么多奇怪的动物，我觉得就算你带一只恐龙来参加比赛，他们也不会说什么的。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就是那只恐龙。 不过有个问题呀。 怎么了？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俩是一个队伍的话，总要有统一的服装吧。 对， 可是你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奇怪？ 对呀。 为什么？ 我长那么漂亮，穿裙子呀，穿一件长袍子呀，都很好看。 哦，我的天！ 你全身都是毛，穿什么都很奇怪呀。 你还记得吗？ 啊， 我们有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衣服？ 有一次出去玩 啊， 社区组织的 啊， 突然间下雨了，然后社区就给每一个参加本次活动的人都发了一件雨衣。 你的意思说我们俩穿雨衣去参加跳舞比赛， 那不是很新颖吗？ 对呀，别人都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我们俩穿两件雨衣。 哈哈，音乐就是选那一首。 哪首？ 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啦， 所有的新人都在跑。 就这样吧。 可是雨衣把我们的胳膊呀、腿呀、身体呀都遮住了，我们做动作别人还能看见吗？ 当然了，因为它是透明雨衣。 说的也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练吧。 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段时间，爸爸发现呱呱不肯用功读书，就用古人好学的故事开导他。爸爸说，古时候呀，有一个叫孙康的人，家里边非常穷，没钱买油点灯，就借着雪映出来的光读书。后来这个孙康他成了大学问家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呱呱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说， 我记住了。 过了一些日子，爸爸来到了呱呱的房间，只见呱呱瞪着俩眼儿 正望着窗外。爸爸就有些生气地说：哎，你发什么呆呀你？你咋不读书啊？呱呱这个时候回答爸爸说： 我在等下雪呢。 今天呱呱买了一本书，作为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呱呱想在书的扉页上写一段精彩的题词，可是他想了很久也没有想出来到底写什么好。最后他猛然想起了爸爸的一本书上有一句题词，他觉得很精彩，于是就决定把爸爸的那句话抄过来。当妈妈晚饭之前打开新书的时候，发现里边工工整整的写着呱呱的话： 送给亲爱的妈妈，作者敬赠。 在演唱会上，歌迷一起大叫：再来一个。呱呱问爸爸，为什么他们这样大叫呢？爸爸说，是因为这个歌星特别受欢迎，歌迷也十分开心，所以才这样大叫。不久，呱呱的妈妈生下了她的小妹妹，呱呱非常的高兴，她在医院里边大叫了一声： 哦，太好了，再来一个。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辽宁省实验中学阳光小学一年九班的尹正博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是你浪花里的一滴水。 大家好，我叫尹正博，在这里我要唱一个人，他不是将军，却立下了无数功勋，他不是文豪，却写下了不朽诗文，他如此平凡，如此年轻，像一滴小小的春雨，却渗透10,000,000人民的心。为什么？为什么？10,000,000人民的心里都念着这个22岁士兵的姓名啊。雷锋，你国际歌里的一个音符，你红旗上的一根纤维，你花丛中的红花一瓣，你浪花里的一滴水。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你浪花里的一滴水，在这里我要唱一个人，他不是将军，却立了无数功勋，他不是文豪，却写下不朽诗文，他如此平凡，如此年轻，像一滴小小的春雨，却渗透10,000,000人的心。为什么？为什么？10亿人民的心里都念着这个22岁士兵的姓名啊。雷锋，你国际歌里的一个音符，你红旗上的一根纤维，你花丛中的红花一瓣，你浪花里的一滴水。